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主要跟大家说说这么一个事儿哈，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那个也当凉。一曲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的歌曲，鲜活的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上的红色记忆。那时候井冈山地区遭受经济封锁，食物呢以生产红米的杂草稻为主，红米粗糙，食用的时候难以吞咽，红军和贫苦农民一样，只能吃这种红米饭。改革开放以后，井冈红米的营养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2010年的5月，井冈红米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登记保护。那么，什么是农产品地理标志呢？我国法律又是怎样规定的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一粒红米的红色基因地理标志，助燃星星之火。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一批与军人军属权益相关的新规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在今天起正式施行，从工资、住房、医疗保险、休假探亲、教育培训、随军落户等方面规定军人享有的基本待遇，完善军人抚恤优待制度，对烈士褒扬、死亡抚恤、伤残抚恤政策，以及军人军属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遗属在就业安置、子女教育、帮扶援助、司法服务等方面的优待也做出了规定。此外呢，从8月1日起实行的军队群众工作规定，对协调地方支持部队练兵备战、组织拥军之前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开展双拥模范创建活动的工作机制等做出了完善。退役军人部、财政部此前联合发出通知，从今天开始呢，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的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通知明确，伤残人员包括残疾军人、残疾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三属，包括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的定期抚恤金三红，包括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等人员的生活补助，按照平均10%的幅度继续提高。在乡复员军人的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之上，每人每月提高200元。广受诟病的强制刷脸问题也有了相应的新规。在8月1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新的司法解释，对于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等问题做出了规定。那司法解释明确，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和公共场所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司法解释还明确，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以人脸识别作为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服务区域的唯一验证方式，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提供合理的其他的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应该予以支持。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最新规定，从8月1日起，纳税人在申报增值税、消费税的时候，应该一并完成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附加税费的申报。同时，国家税务总局还明确规定，从8月1日起，参与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人员应该依法为纳税人、缴费人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进行保密。 高层建筑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8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对电动车进楼问题作出了规定。规定明确，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鼓励在高层住宅小区内设置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存放和充电的场所。违反上述规定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经营单位和个人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除了上面提到的新规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新规呢，也在今天起正式的施行。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明天的警法在线当中继续为大家介绍。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将请到法官跟各位朋友们来说一说一粒红米的红色基因地理标志助燃星星之火。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王艳杰。哎，王艳杰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涉及到地理标志哈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和我们这个涉及到一粒红米的红色基因哈也是和我们国家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同样也是涉及到知识产权的这样的问题。首先啊，您在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地理标志在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当中它是咱们国家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当中的哪部法律当中涉及到的，那么地理标志它又是什么意思这个呢可能很多朋友之前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您首先把这个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那么说到地理标志呢，其实在我们国家主要的法律规定呢是在民法典的第123条中有着明确的规定。第123条是将地理标志作为我国知识产权中的一种类型给予了规定。那么就地理标志本身的含义的话是在商标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商标法是这样解释地理标志的。商标法提到说，地理标志是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那么该商品的特定的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呢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所决定。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主要体现在自然方面，是某地区的相应的气候、土壤和水源的条件。那么人文因素体现在该商品的相关的制造工艺、生产方法、配方等，它具有独自的特点。那么这两点呢构成了地理标志商品的一个基础的条件。那么由这个基础条件我们可以了解到，地理标志商品它主要的要素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这个商品要有明确的产地来源，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商品有着独特的相关的商品的品质，当然我们说这个品质肯定是它一些优良的能够被消费者所认可的一个品质。那么这两点呢是商品的这个主要要素。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地理标志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个原产地加名称的这样一个冠名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像普洱茶，然后这个库尔勒香梨、吐鲁番葡萄干，这样由原产地和相关商品名称组合而来的这些标志呢都可以称为地理标志。 那么您刚才谈到在这个地理标志主要是由这个商标法来进行规制的是吧，它地理标志是一种商标吗，还是说是商标的一部分呢，还是说它就是在这个一个产品的说明当中标明我这个产品源自于哪里，产地是哪里，就算是地理标志呢？ 地理标志呢对于我们来说跟其他的知识产权类型一样，它属于一个舶来品。最开始都是由国外，比如说像地理标志的话，它最开始的来源是来源于欧洲、法国这样的，它对于一些传统的比如说它的葡萄酒行业有着特殊的保护要求的这样一些这个地区，它慢慢衍生出了地理标志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我国呢在加入这个世贸组织之后，对于商标法进行了相关的规定。那么在2001年修订的商标法中明确的增加了新增了地理标志的相关规定。那么在后来颁布的民法总则中第123条也明确的将地理标志作为了一种知识产权给予了这个规定。那么在 目前的民法典当中呢也将这一点保留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地理标志它作为一种这种冠名的方式，它一方面是一种可以用商标法的体系进行保护，那么如果你这个相关的商品没有注册为商标的话，你可以基于民法典相关的这个规定，可以作为一种就是一种我们广义上可以理解的一种给你的一种冠名的一种这种权益进行保护。它整体来说分为这样两套的一个保护的体系。 哎，那刚才呢您是把地理标志的这样一个概念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一粒红米的红色基因哈，就涉及到这种地理标志的。那您先把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这个起因来源啊，跟大家来说一说。 那么大家都知道革命战争年代的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个革命初创时期是非常的艰苦，可以说我们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经验做法，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革命斗争的一个基础呢，是在农村地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呢，是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工农红军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呢，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这个农村保卫城市的一个道路。那么其实在这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我们是遭遇了这个国民党反动派非常严酷的经济封锁。以这个食物为例的话，其实当地虽然是南方地区，但是其实它这个稻谷的种植的条件在井冈山地区不是特别的好。然后种植出来的这个相关的稻谷其实属于整个水稻品种中比较差的一种。那么其实当时的这个工农红军呢，和很多的贫苦农民一样，受这个经济条件的封锁，只能食用当地生产出来这种比较次等的这种粮食。因此呢，其实也是非常的艰苦，但是我们的这个工农红军用这个红米饭南瓜汤猪毛挑粮上井冈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体现出了这种面对艰苦困境的一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井冈红米作为一种与革命战争年代我党这个优良传统相关的一种这个当地的特产呢，其实是被推到了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前台。当地利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加工的方式，使得这个红米呢，它在这个加工工艺上有了一定的改进，然后生产出来的这个红米的这个成品，反而呢体现出了它的一些养生，或者说这种在这个作为一些健康食品方面的一个价值。而且呢，除了作为主食之外，还可以作为这些相关的糕点，或者说酒类产品进行再加工。那么在2010年5月的时候，这个井冈红米就作为了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了登记保护，然后获得了这种农产品的这个地理标志的这个相关的一种国家的认可。 那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它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和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地理标志其实受到的保护的方式是一样的。 对，可以这么讲。 那意思就是说，井冈红米它作为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那么它在销售的时候是要把这样一个标志印到它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是作为它的商标啊，还作为它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包装的组成部分当中去呢，让买的人啊，消费者能够很好的识别。 还是涉及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对于地理标志的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的话，目前其实是分为了两套体系。那么一方面呢是侧重于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体系，另外一方面呢是相应的产品监管的体系。那么比如说我们常了解的这种知识产权为主的体系的话，它是根据我们前述介绍的包括商标法这些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于已经注册的相关的地理标志的商标进行事前的公示的保护，和对一些未注册的地理标志进行事后的一些个案的保护。那么与此相对的，我国还有一套完整的产品质量监管的体系，主要就是以这种前述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作为依据，对于相关地理标志产品实行质量监管。您刚刚提到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井冈红米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其实这个首先是作为我们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登记，虽然当地没有现在还没有对这个井冈红米进行相应的商标生产，但是只要是在你在这个井冈山的相关的这个地区，利用我们相应的自然和人文条件生产出来的这个井冈红米的这些生产商经营者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商品上明确标示出井冈红米这样一种这个商品概念。至于我们的商标的话，如果是不同的经营厂商，可以再在这个商品的外包装上加自己的相应的这个商标的标志。 哦，等于它跟商标还并不是一个概念。 对，整体来说的话，它跟商标不完全是混同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其他的地方啊，比如说陕西啊、山西啊、贵州啊，我只是举例子哈，他们那边也生产了一种米啊，也长得都差不多，它也冠以这个井冈红米的这样的一个地理标志，但其实它并不是这个在井冈山那边，在江西那边产的。那这时候它侵犯了这种地理标志，这种和侵犯这种商标权是不是还不太一样啊？它这个如果说侵犯了这种受保护的这样地理标志的话，它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地理标志的话，跟普通的这种商标来说，它的特点或者说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地理标志，我们了解到地理标志它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集体性，我们很难说比如说像井冈红米或者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库尔勒香梨这样相关的农产品，它就特定的归属于某一个生产商，因为可能这是一个地区劳动人民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辛勤努力才培育出来的一种相关的农产品。所以说它的保护跟普通的商标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普通的商标是为了避免每一个生产者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被其他的这个生产商所冒用或者说混淆，但是我们地理标志更多的是保证原产地的我们这些集体的相关的经营者他的一个权益。如果要是其他的有这种比如说非井冈山地区的相关的生产商生产出了自己的商品，然后在上面标示有这种井冈红米的这个相关的标识的话，这肯定是构成一种这种侵权，然后也要根据包括商标法的相关规定，我们的权利人可以去提起相应的这种民事的诉讼，然后主张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且进行这个相应的民事赔偿等等。 刚才呢，我们重点是跟大家说的这个井冈红米哈，那其实啊，带有这种红色基因的这种地理标志，是不是不仅仅包括井冈红米，还有别的呢？经过您的了解。 我们说就像刚刚介绍的革命战争年代的话，这个农村地区是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一个生存的根基，农民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支重要的主力军。那么在众多的革命根据地呢，这个地理标志产品都打上了鲜明的这种红色印记。在这个土地革命时期，包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井冈红米，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这个红豌勺等等的这些农产品呢，可以说都为我们这种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势打下了一个基础。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包括延安，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些晋察冀以及这个很多抗日游击后方的根据地有相关的一些很多的农产品呢，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为我们最后夺取到全面抗战胜利奠定了一个基础。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警法在线的最后呢，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徐星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起发生在亲家之间的20万借款的案件。那么这是一起典型的民间借贷的纠纷，而且呢是发生在这种亲戚之间啊，虽然说并没有血缘关系。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后来的结果又是怎样的，下面呢我们就请到徐星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老吴和老王呢，他们是亲家关系，但是呢，没想到因为就是这20万，然后亲人险些成了仇人。老吴是原告，他诉称呢，一天酒后，老王向他哭诉生活困难，然后借了20万元，当时是口头承诺一周转过来就归还。因为两个人是亲家关系嘛，所以碍于这种情面，也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或者是打借条、欠条之类的。后来呢，老吴就多次向老王催要借款， 反正20万是借了，是吧？ 对， 借条也没打。 对，但是是通过银行转账的，确实有这样一个痕迹，证明这20万呢，反正确实是转给老王了。后来呢，就是经过多次催要，老王就是闭口不谈还钱，老吴呢气得不行，就一气之下将亲家也是告上了法院。 按理说呀，这都是亲戚是吧？ 对， 何必非要闹成这样呢？但是20万的确是数不小。等到了法院之后，那那边怎么说呢？ 这个被告老王呢，他是这样抗辩的，说他呢，因为有这个银行流水，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他的账户上确实是收到了20万，但是呢，他认为这20万元并不是借贷， 是就是双方共同出资，然后又用于给儿女亲家就是买婚房装修啊这些费用。然后呢他还提交了就是相应的就是购房的合同材料还有装修单据这些证据，就证明这笔钱确实是用于购房啊装修这样的用途。 我这二十万收到了，收到了之后他也有支出，那关键他支出这二十万他得证明的确是我收到那二十万才行啊。 对，这个就是涉及到就是民间借贷当中的一种举证责任。就是如果说原告他在就是仅凭一些转账记录啊能来就是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被告提供了其他的证据证明这个就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比如说是借贷呀，比如说是你就是给这笔钱给我是你之前的还款呀，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相应的证据的时候，那么原告得再一步就是进一步提交其他的证据来证明我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就是借贷。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被告他已经提供了证据，就是能初步证明他们之间可能是有其他的法律关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告就应该再补强他的证据，来证明他是借贷关系。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原告他就没法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对，所以最后法官是综合证据以及内心的确认，就是在证据方面可能优势证据还是比较靠拢被告的。所以这个时候法院就是驳回了老吴的诉讼请求。 那在这个案件里面老王所提交的什么购房合同啊装修单据啊什么这个相关的一些购房款的证明啊，能够看出来是从那二十万里面支出的吗？ 这个可能是无法具体的对应，但是从一些什么时间上面呀，这个逻辑先后顺序上面以及他们两个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是这些方面，包括他可能提供了一些就是双方的往来的短信呀或者微信，就是在这笔钱转账前后有关于这个买房的具体沟通的事情，就是从这样的一种时间先后以及逻辑关系上面，他的证据可能更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就是所有的这个事情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俩之间的特殊关系，就这个可能是跟一般的借贷关系所不一样的，就他俩之间特殊的亲家关系以及被告所抗辩的这个理由，就是用于儿女亲家就是结婚然后购房，就是以及综合这些时间呀转账的时间先后顺序，以及他们双方的往来就是沟通买房的这个事情，就是所有的这个证据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时候举证责任就转向了原告，要求他进一步的提交证据来证明我这笔钱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借贷关系，而不是其他的赠与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法律关系，这个主要就是涉及到一个举证责任分配和转移的问题。 从老吴这个角度来讲，他除了提交当初的这个转款的记录之外，他没有什么别的证据能够证明他们之间就是一个民间借贷关系，是吗？ 对，你要不是提交所谓的借条呀欠条呀，或者你哪怕是一些微信短信这样的一种电子证据证明我们就是之间是借贷，你向我借我有借给你的这种合意，就是哪怕是这种微信电子证据的往来也行，但是它就是恰恰是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来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所以这个也就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就算你们双方之间再亲近关系再特殊，如果是涉及到借款的话，还是应该该打借条欠条呀签订合同呀什么的，还是应当就是按照相应的程序和就是规则来确保我的权利的实现，不应当碍于情面呀或者是图个省事方便，就是把这个最关键的步骤给省略了。 没错，也就是现在咱们在考虑双方之间是不是一个民间借贷关系的时候，光凭借条不行，那光凭这个转款的记录也不行， 对，就是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就是法院在审查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的时候涉及到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借条，它就是能证明存在借贷的合意，第二个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款项的交付，借款的交付，要不你是转账，要不你是现金的话，你能证明你这笔现金具体出借了，比如说有现场的见证人呀，比如说在银行或者是取款机旁交付的话，有具体的什么这样的视频记录呀，就是你能证明你这笔款项确实是给了。民间借贷它是一个实践性的合同，不是说我签订合同